20点整。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com。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啊！老公，他好棒啊，能量充沛又持久。 那当然了，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快充一小时，畅行300公里，帝豪 EV300，老司机的明智选择。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5612-421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延村出口延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洋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买标志大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30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欢迎收听疯狂见地，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请到了来自呼叫云的创始人李云，我们先请他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疯狂见地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呼叫云创始人李云，在创业大街都称我为云道长。 哎，大家为什么会叫你叫云道长？因为我今天看你也穿的是中式的服装啊。 因为我虽说做的是呼叫云，但个人比较喜欢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修心 啊， 平时也打打坐，早上起来时候晨练，打打八段锦。 好，这个就是我们一会儿也可能会聊到的生活啊。先来说说我们的产品吧，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呼叫云的创始人。其实我觉得呼叫云这三个字啊，基本上已经能够让人猜到你们是做什么的了。我感觉应该跟 call center 有关系，跟这个呼叫中心有关系，只不过你们是用一种云端的方式来解决，是不是？ 是的，因为我做过10几年的互联网和软件开发，然后又做过4-5年这种外包型的呼叫中心，也就是call center。而是3年前来到北京，我实际上就是做的一种把这两样互联网和呼叫行业加到一起，新推出的这样一个项目，也可以说这样一个模式。 OK， 对，完了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叫呼叫云。 对，其实我觉得呼叫云，我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真的很幸运，就是这三个字被你们注册下来，已经基本上占据了一个品类了，用云的方式来做 call center。那给我们解释一下呼叫云的产品逻辑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们呼叫云是通过一种新型的，也是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核心技术，我们把传统的那种本地的呼叫中心转变成基于云端的分布式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移动端无处不在的客服云客服人员，然后通过他们来提供给不同地点的一个企业提供呼叫服务。 对， 当企业原有的企业有业务时候啊，必须自己建设呼叫中心， 对， 然后还得招人，这样就是成本很高，然后时间比较长， 并且人员流动量还太大， 嗯， 而用呼叫云几分钟就可以开通他自己的呼叫中心， 嗯， 同时在云端有大量适合他的人员供他选择，当然他也可以用自己的员工， 嗯， 并且他只是按照这些员工工作的时间、次数、时长或者结果进行付费都可以， 嗯， 这是让企业自己选择的， okay， 跟原有的雇佣模式完全不同。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在云端有很多的这个客服人员供他选择，这些客服人员是你们的员工呢还是 他只是我们储备上来的客服人员，有点类似滴滴模式， 嗯，所以是众包模式， 众包模式，云众包模式， okay， 共享经济， 嗯， 然后我们只是把这些拥有客服能力的人的闲置的时间摆到了网上， 嗯， 他可能是按月按天按小时按次数进行工作， 嗯， 就说它不是说传统的那种全职的一个概念。 明白了。今天我们在疯狂建立里采访到的是呼叫云的创始人李云。那今天其实李云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其实可以跟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来聊一下就是呼叫中心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呼叫中心我印象中很多年前就有了，20年前就有了，那个时候刚刚有手机，然后那个时候手机之前呢是这个 BB 机， 传呼台， 对， 对，传呼台，那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呼叫中心就是传呼小姐们，然后在一个固定的物理场所里头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呢他们在为我们的这个传呼中心来做服务。那再后来呢很多企业自己建立这种传呼中心或者叫这个就呼叫中心，那你们现在是应该是升级到了一种从云端来做呼叫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业务，那这个业务的整个规模你们知道整个全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级吗？ 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因为去年， 嗯， 在2012年，也就是我们行业这个权威一个机构是 Gartner， 嗯， 他预测就是未来就基于云端的这种市场将十分广阔， 嗯， 20%的企业将使用这种模式，就不再是本地的呼叫中心模式， 嗯， 但他那个报告中写的不是咱中国的，是说全世界的这种基于云端的呼叫服务将达到3700亿美金， 哦， 所以说这个市场是十分十分大的， 嗯， 那是2012年他出的这个报告，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2017年到2000年左右，他预计就是5年到10年左右是高峰， 嗯， 而咱们正好是赶到这个时候。 嗯， 然后就说起了我们呼叫行业发展，刚才您说的已经很细了，从传呼台，然后到呼叫中心，到未来即将要进入的呼叫云。 嗯， 如果这是近代，如果再往远代，实际上第一代通讯设施， 嗯， 烽火台、飞鸽传书、鸿雁传信， 对， 再到什么电报 信息的传递， 对， okay， 直到现在， 嗯， 实际上我们觉得啊，就是一个时期那个工具或者科技的发展将导致某些沟通方式或者行业发生重大的变革， 嗯，是，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呼叫云。 对， 因为传统呢你没有这么大移动端和智能设备， 嗯， 必须到呼叫中心去上班接电话和打电话，所以说你就有呼叫中心，而那些时候全用扣机，所以说你就有传呼台， 嗯， 而现在我们都有一台智能手机，而智能手机的性质远远超过了前几年最高性能的服务器， 嗯，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是带着一台服务器在科哪儿都走了， 嗯， 那么所有原来在呼叫中心实现的功能在移动端上都可以实现， 嗯， 这就是觉得至少让我们有了一个把呼叫云落地区域的一个科技上技术上的一个工具上的一个基础， 嗯， 而这种模式特别这几年这种云不再是一个概念，真正落地了，我们身边的滴滴是不是包括好多云的其实都是一种云的落地和应用， 是的， 而这种无处不在的这种沟通方式将可能也是我们就是这种模式往下做下去的一个前提和基础， 它其实有了一个改变整个呼叫行业的可能性了。 对对对对对。 李云，我觉得你对你自己的这个事业或者说你的这个行业，我觉得你是津津乐道，然后非常的兴奋啊，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其实呼叫云这个概念，那么你们从产生到现在已经上线了这个半年多了啊，就是你们主要针对的客群你们有做过一个分析和拆解吗？就是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客户会愿意把自己的企业的这种呼叫中心的业务搬到云上然后使用你们的服务呢？ 嗯，我们这块也做过调研，并且说实际上上线这么长时间我们也做过一个分析， 嗯， 我们更多的是针对中小企业，因为特别大的企业他就自己去自建了，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如果几千人的呼叫中心上千万， 嗯， 这是自建了，但我们更多的是针对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其中那种通话高峰不稳定， 嗯， 然后呢通话高峰不可预计，然后呢， 嗯， 有时候用人多有时候用人少，这种是特别适合用呼叫云去完成， 嗯， 比如说临时一个通知邀约，比如说每个月开一次这种会议， 嗯， 但是平时呢又没有不需要这个人员，你养一个人也特别贵，那么在这个月底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云端 抓个三四个人为你把这批电话量呼出完就可以了、 嗯嗯、 这是一种场景、 嗯、 还有一种是啥呢，比如说类似双十一像淘宝店等等这种、 嗯、 在这几天之内的通话量特别特别大， 对 对，这种是呼出型的。而我们更多还有一种针对这种中小企业的呼入型的， 嗯， 因为中小企业是自己建设不起呼叫中心的， 对， 特别是这种拥有视频能力的呼叫中心、 嗯、 而在呼叫云上它很简单，注册完之后开通账号，然后在云端选择视频人员符合他的能力人员、 嗯、 或者用他自己人员就可以进行工作了， 对， 就是对于企业来说特别节省成本。现在的成本大概是企业原来成本所有成本加起来的20%左右 啊、哦，所以确实极大的降低了我们企业的这种使用成本、嗯、 对。 那其实这些企业使用我们的这个呼叫中心的过程跟他原来自己自建呼叫中心的过程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把成本降低了， 对， 而且人员使用也减少了， 对。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你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壁垒，因为我们会觉得有很多企业的私密信息，包括企业的一些服务的这个精度要求比较高的，那么他们可能会不会担心用众包方式把我们自己企业的这种核心的服务交给外部的我都不认识的那些客服人员去做，对我的企业可能是一种伤害呢？ 嗯，是的，您说这个问题很专业。第一，我们呼叫云不适合所有的企业。 嗯。 但第二，针对这种适合的企业，我们有很多保证它服务质量和它信息的隐蔽性的一些技术上的和管理上的做法。 嗯。 比如说技术上，我们举个例子啊，企业上传所有的数据，其中某些号段的是隐藏的。比如说，企业上传数据中号码是138，然后中间星星星星，后边88。 嗯。 客服只拨打了这个电话，只知道他叫张先生、 嗯、 他的号都不知道是多少， 明白了。 然后所有的沟通过程全有录音、 嗯、 有统计有考核、 嗯、 就是轻易不会跑单、 嗯、 也不会信息泄露、 嗯、 而这一点在传统上如果跟一种花高价钱建设的呼叫中心比，你可能觉得咱们不够专业、 嗯、 但如果针对那些业余的只是拿一个手机或者拿一个电话就打电话来比、 嗯、 咱信息已经很保密了， 对 对 对, 对， 因为现在很多小公司是没有呼叫中心的、 嗯、 他就是把单子发下去你们打吧、 嗯、 这样就会导致单子泄露、 嗯、 然后他们的业务流失或者这个客服自己就把它倒卖了。 okay, 所以其实你们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考虑到 去尽可能的去为我们的客户保护隐私， 对对对。 所以您刚刚提到就是偶发性多发性的这种、 嗯、 频次又有很大变化的需求、 嗯、 其实在我们的呼叫云当中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啊。 对。 然后也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后续的这种前景，就是现在你们主要经营的是呼出的服务， 对，上线的已经开始服务于客户是呼出服务， 对。那未来其实呼入服务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的这种场景， 对。因为现在目前从我们不能说完全同行业啊，但从于现在融研云通讯、 嗯、 包括这个环信等等，其实他们更多的是给企业提供一种呼入的接口和能力， 对。 但这个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市场非常非常好，因为他们融资已经过亿了、 哦、 包括现在这个好多客户也都非常多。然后在我们前期就是从上线的半年左右有500个客户就咨询想让我们做服务、 嗯、 但实际上我们外呼的现在已经上线的并且收费的才20多家、 嗯、 而这里面是大部分有这种呼入方面的一个需求， 对对对。 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就是把呼入这块作为下一个这个方向性的一个主要方向。 嗯，那在目前为止就是我们的平台上有多少个客服人员了呢？ 1万左右、 嗯、 1万左右，但是真正的现在已经开始工作的有1600嘛， 啊，就是活跃度是有1600个人是在工作了， 对对对，在工作中， 但是有10000个人已经是 登录到，对，登录到平台了。 嗯，目前我们的这个产品形态有哪几种？它是在 PC 端还是在我们的手机端？ 啊，目前这产品是跨平台的，然后在 PC 端App 上就是苹果商店和安卓的、 嗯、 包括服务号上都可以进行工作、 嗯、 这是指客服。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提醒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温度8度，最低温度2度，东风1到2级，气温略有下滑，并且伴有持续性小雨，所以提醒您适量增加衣物，预防感冒。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国一国二车主有福了，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见地”，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欢迎继续收听疯狂见地。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当中请到了来自呼叫云的创始人李云。李云其实在前一节给我们介绍了呼叫云的一个运作模式啊，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整个这个行业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那在目前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你们自己找到过跟你们类似的竞品吗？ 目前在国内完全一样的做这种呼叫服务的云众包的还真就没有。 嗯， 但是在美国有一家叫老博士，他们实际上已经很成熟。他是在2009年左右，到现在实际上快到10年了。 嗯， 因为美国的这个互联网方面比咱早，大概也就是10年左右吧，并且咱们现在撵得越来越快。 嗯， 他们这块做的就是美国唯一的一家云众包，就呼叫服务的云众包这样一个平台。 嗯， 美国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一般呼叫业务都是外包给印度，而这个美国这个平台利用美国本地人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服务，并且现在也非常好。 对，因为我好像听说过这家企业，而且呢我看过一个报道啊，就是说这家企业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其实抓住的是说，其实美国有很多的失业人口、闲置人口，他们的这个成本可能比国外的印度可能还要再便宜，然后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种云众包的方式来解决了一些 call center 的问题。那咱们就是李云你自己就是创立呼叫云的平台啊，就当时是受到美国这个企业的启发，还是因为你自己的行业职业经历？ 嗯，这面真不是受到美国这家的一个启发。 嗯， 因为当时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做过10几年的互联网，然后那个其实做互联网第一个公司是很成功的。 嗯， 那阵小，10几个人，但一年能挣30-40万还是可以。 嗯， 但后来做了这种外包型的呼叫中心，150人左右。但是后来发现也做了3-4年，到头一年还挣点，第二年平，第3年就赔钱 啊。 后来我就发现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传统呼叫中心不行。 嗯， 然后跟本行业就是我们所有行业沟通之后，发现不只是我这样， 嗯， 所有的外包型的考生者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嗯， 就说你活跟人员永远难以达到平衡。 是， 那时候我就试图用一个新的模式来打造这样一个就是呼叫中心。 嗯， 那阵还没敢想太大。 嗯， 但是由于技术和各方面原因都不成熟。 嗯， 因为在东北这块我招了好多技术想实现我做那东西，但是不可能。嗯，因为那阵移动端包括咱们这种云根本就没有那么普及，包括提供底层这种能力的， 嗯， 比如说华为或者别的，那阵也没有那么成熟。 是， 所以说就暂时就放那儿了。 Okay， 但直到3年以前我来到北京， 彻底的又开始跟行业之间沟通学习、 嗯嗯、 然后真正我们把呼叫云项目启动是一年多以前，彻底的就按照现在这个思路、 嗯、 然后重新打造，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第一次创业的经验跟第二次创业的经验，就是互联网加上呼叫行业、 嗯、 融到了一起、 okay. 才有了现在的这样一个呼叫云、 okay. 呼叫云可以说是我们呼叫行业的滴滴客服领域的这个猪八戒，它是完全一种众包共享经济模式、 嗯、对。所以李云，你刚刚提到你自己是东北人，然后第一次的创业呢也是从自己的老家开始的，那个时候您提到是做互联网，描述一下当时你那个创业的状态是什么。 当时很有意思的，说实话那阵儿做的确实比较早，99年我就开始做了，也是我们大庆软件园第一家做软件开发的 啊。 我们那阵儿也真到什么程度，就是给企业提供一个简单的小网页、 嗯、 网站，然后也、 啊、网页制作， 对，存到笔记本里面，有好多企业是上不去网的、 啊、 我们去给他去看，说这个给你做的是什么 啊， 然后呢很便宜，最开始是180一年 啊，99年， 对，180， 那个时候应该还是 ADSL 的时代， 对对对，180一年，非常便宜、 啊、 然后后来360，后来720、 啊、 等等，后来说3000多等等，逐渐就做过来、 嗯、 做了将近10年左右、 啊、 然后从开始的人员就我们自己做3-5个人到10几个人。 那个时候你自己是在做管理啊、嗯、还是在写代码呀、啊、 我最开始是做技术、 哦、 就是自己比较喜欢技术、 嗯、 但是后来由于身体各方面原因、 嗯、 因为总弄电脑颈椎就有些不舒服 啊、 哦、然后后来就转到了管理上更多一些，因为大夫不让总去操作这个电脑吧、 嗯、 并且我也为这个总弄电脑付出了一个惨重的代价， 嗯， 最严重的时候已经上楼上不去了、 哦、 腿不好使了，抬不动了， 就是脊椎出现严重问题了， 对对，脊椎严重变形，总弄电脑、 嗯， 然后 我觉得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警示吧， 对、 就是、 导致脊髓变异、 嗯、 然后手术之后强抢救过来，把里面变异的部分刨出去，是脊髓里面刨出去的、 嗯、 所以说现在我跟我自己的合伙人员工包括我们在一起的小伙伴经常说要注重爱惜自己的身体、 嗯、 不要总弄电脑，不要总玩手机， 对， 它是科技，是这些东西是工具，它不是生活， 对， 而那几年我就是实际上让它整个快占据我了， 嗯， 熬夜经常熬到后半夜2-3点钟， 是是是， 所以说这是导致当时很大的一个 问题、啊、 一个问题。 那所以其实那一次创业、嗯、其实本身创业的这个事业还是挺成功的，但是身体却垮了， 对， 那所以这个其实也给我们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做互联网行业的人一个警示啊，近期其实也有很多那种创始人猝死啊等等， 对， 就大家还是要首先珍惜自己，你才能珍惜你现在的这个事业， 是的，所以说当我第一次倒下站起来以后，其实我是很幸运的、 嗯、 我那个病例是1/10000，是很幸运的、 哦、 我在非常自己重视自己的身体，早上晨练，天天5点多起来晨练， 嗯， 现在每周末争取一周出去一次爬山， 嗯， 然后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2周天天去锻炼，打一天早上打一套拔段机，就是现在身体爬山90后都撵不上 啊， 确实是。 你当时是什么时候就又恢复了？ 我是09年手术的 啊、哦、 手术完之后了在家休养了3-4个月， 嗯， 然后后来比较注重就是锻炼，包括平时打打坐。 所以那个后来就是你其实已经就把前一段的这个创业经历给终止了，因为身体已经不许可了，那之后就开始做你说的第二次创业，就是做呼叫中心了。 终止第一次创业不是主要原因，不是身体， 嗯， 就说我实际上做一件事已经做了将近10年、 嗯、 也有些略微有些够了， 嗯， 但那个事儿现在还在、 嗯、 那个是我第一次创业那个地方门户、 嗯、 现在还可以访问、 嗯、 还有别人交给别人去维护， 嗯， 实际上我那阵吧就从普通的这种技术想往一个新的方向转，但后来那阵儿比较火的是服务外包， 嗯， 然后我们大庆成立了第一家服务外包产业园、 嗯、 我也就成立了第一个外包型的考生特 啊、 哦、但正因为这个考生特就是人比较多嘛， 嗯， 我们光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进入这样一个全新的行业 call center 一个呼叫中心，就是呼叫中心这个事业或者说这个行业的选择是怎么来的？ 说起来这个也很有意思呢， 嗯， 第一我们开始做互联网前，我所有的客户 嗯 都是通过我自己建的一个小的呼叫中心，4-5个人的这么打电话邀约，然后我们一个业务经理上门谈友收钱，包括我去收钱、 嗯、 这么拿回来的 啊、 嗯、所以当时我就想，哎，那这样能帮企业节省成本，还能邀约客户，我能不能建一个提供给大多数企业去用的呼叫中心呢？ 嗯， 然后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并且做了一下调研。当时不管是我们东北一块，包括全国那种服务外包的趋势还是很火的， 嗯， 不只是能承接国内的，甚至国际上的这种服务外包业务都可以做。 对， 这是我开始做的调研，但真正动起来、做起来以后，却发现远远不像开始做的那么简单。 嗯， 因为呼叫中心人员 太多， 嗯， 不停的招聘培训，人员流动， 嗯， 然后前期建设过于复杂， 嗯， 因为原来我毕竟还做过软件开发的， 嗯， 但是建设这个呼叫中心软件硬件场地， 嗯， 布置我们好像投了将近6个月， 嗯， 就从开始布置到最后启用的时候就那么长时间， 嗯，啊， 就是这实际上我擅长的是运营业务，而却把我弄成了一个呼叫中心建设这个方向， 嗯， 等到逐渐的后来这真正运营起来以后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人员跟业务难以同步， 嗯， 就是这都是我们导致问题，后来发现这个不挣钱，甚至到最后会越来越就有亏损的那种迹象， 嗯， 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嗯，是不是用一个新的办法 是 去做 OK。 那其实当你想要用新的办法去做的时候，怎么又会确定要来到北京创业呢？ 因为在东北那块招人确实挺难，再一个说实话是主要是我说这个东西没有人去懂， 嗯， 这是我感到很累， 就是你想实现的那个部分就是大家都不理解。 对，我开始利用我原来的几年的积蓄招来的技术让他开发这些东西，但他认为开发你开发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啊， 然后我跟我园区的领导 价值认同就 没有，对，跟我园区的领导在沟通过程中提起了呼叫云，他就说我丽云呐，你就好好把那呼叫中心弄好，外包几个人挣点钱得了，你云是你们弄的吗？那不都我政府和什么做的吗？这都真心话。所以说就是我，然后朋友也劝我，朋友说你做的是什么东西，甚至有几个朋友以为我做的是不是不是好的，是不是传销之类的， 啊，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这是我最难的， 是是是， 然后走了出来，后来其实也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你想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人老婆孩子，自己的朋友圈客户圈都在大庆，但后来一个人来到了北京，三年以前了，一个人来到北京， 嗯， 然后从彻底是重新做的， 嗯， 从开始找到自己的一个合伙人，到后来凑到6、7个合伙人，到现在十几个人的一个开发团队， 嗯， 到现在云端储备客服人员产品上线的一步步走过来，实际上也是经历了好多这个 是，所以在北京你还是能找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一些伙伴们， 对， 那他们都在这件事情当中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怎么找到他们的？ 其实找到，我觉得有好多朋友原来也是问我，我觉得找到这些合作伙伴，更多对吧，是靠缘分，就是也第一缘分，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你走到一起。 嗯。 第二，你自己走那个方向要释放出去。 对。 就说你上哪儿去，你要告诉大家。 嗯。 那么才能有可能去吸引同路的人。 对。 这是我就是在找合伙人过程中积累的一个经验。 对。所以就是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呼叫云的创始人李云，你自己通过这个我们说到的几次职业经历的这种转化啊，现在应该算是找到了一个相对长久的一个职业性的方向，而且这个行业性的方向呢目前还没有是一个特别大的爆发的一个爆发期，你自己预期啊在最近的这几年，我们就说2到3年之内，就是你希望咱们的呼叫云这个项目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做计划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年就是产品上线以后吧， 嗯， 就是活跃的能够上线的客服，能够为企业提供客服大概是10000名左右，就第一年， 嗯， 然后计划2年储备10万客服，3年储备就是上100万客服， 嗯， 实际上听起来这个数好像有些多啊， 嗯， 但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嗯， 为什么？我们呼叫行业现在在职的客服有323万， 嗯， 而不在职的受过这种培训的有这种能力的，但是由于结婚了年纪大了升职了等等不在日岗的有2000多万， 哦， 而我们做的就是在这些2000多万的人中选出那些有时间的， 嗯， 有这种能力的人， 嗯， 然后 但是他没时间去上班了， 对对， 没 时间 到固定的场所去上班， 对对对，或者现在已经在别的单位上班， 嗯， 但我们把他闲的时间， 嗯， 拿出来， 嗯， 然后通过我们的云平台提供给那些有需求的企业， 嗯，所以它是有人才基础的， 对对，所以说人这块没有问题， 嗯， 而企业这端我们更不用犯愁， 嗯， 因为从我们呼叫云项目在北京筹备就有大量的企业给我们释放了这样一个信号， 嗯， 因为他们也深受那种人员流动大、成本高、招不到人等等这些苦恼痛点，这都是他们非常大的苦恼，所以他们也一直期待着我们呼叫云上线以后， 嗯， 能够使用呼叫云的服务， okay， 但呼叫云毕竟现在刚刚起步，特别是那种多渠道接入和视频客服类的， 嗯， 目前还没有去上线， 嗯， OK。 今天我们采访的呼叫云的创始人李云，那最后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已经上线了半年之后的呼叫云，你们现在有融资的计划吗？ 有的， 嗯， 我们前期投入了300万左右，但是大部分是我出的多一些， 嗯， 然后合伙人也出了一部分，剩下就是众筹的， 嗯， 身边的一些原来的朋友都一直关注我们的一些小伙伴， 嗯， 大家出了一部分， 嗯， 但实际上我们把 呼叫云做起来， 嗯， 就是能够迅速的市场铺开，大概需要600万左右， 嗯， 所以说在短期内我们还得需要一些资金， 嗯， 能够做到A 轮吧 ，A 轮进的之前我们大概还得需要300万。 OK，、那所以就是你们其实近期也有一个融资的计划，你们有去见过一些投资者吗？ 嗯，见过一些， 嗯， 见过一些，但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原来认识的吧，就是过早、那阵儿说投一些种子期或者投我们早期还行，目前我们估值可能都觉得就是很喜欢我们这事儿， 嗯， 但是第一我们的估值有些过高， 嗯， 然后事情又有些过大， 嗯， 但是还有一些投资机构，正规的投资机构也在关注我们， 嗯， 像360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我就不太提这个名了， 嗯， 也在关注我们，但他觉得我们还太小，他希望我们再成长一段， 嗯， 就是数据跑起来一些， 嗯， 然后企业多一些，客服多一些， 嗯， 再清晰一些，他们再投， 嗯， 而那只投的可能就会略微会多一些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阶段正处在了一个， 天使的这个阶段， 对，天使到 A 轮之间那个阶段， 嗯， 实际上天使也可以理解是我们自己 已经投 过去了， 嗯， 但是 A 轮呢，我们却没有做到 A 轮相关的那些要求、那些数据的时候， 嗯， 所以说我们也正处在了这样一个阶段中。 OK， 那公布一下你们现在的估值大概是多少？ 现在估值是1.2亿，但这个不是我自己去估的， 嗯， 是年前几家投资机构， 嗯， 包括年前我参加了那个海南举行的，就是互联网加创业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 嗯， 我在初赛中获得1等奖， 嗯， 决赛中获得3等奖。 嗯， 然后他们给投了600万， 啊， 就是是在按这个估值估的，但这600万是现在还没有到账。 OK， 就是意向书什么都签了，现在正在做尽调。 OK， 其实我更觉得这些年创业走过来，从3-2个人到10几人，到现在3万客户，我更觉得创业者这走过来的过程是一个创业者内心成长的过程。就说你自己成长到什么程度，你才能承担起什么样的一个事业，而这点正是很多创业者忽视的。我也希望创业者在成长的过程中，在项目成长的过程中，自己内心的那个成长能够跟上项目成长的一个步伐。 所以在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当中呢，那些投资者或者投资机构，我觉得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呼叫云的创始人李云。那因为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也非常的愉快，就是李云分享了他自己的这个创业的过程，然后呢也告诉我们自己在事业和身体的平衡当中遇到过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也预祝呼叫云能够在2017年有一个非常大的腾飞，然后同时呢有更多的企业能够使用到我们的呼叫云的云服务平台。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音乐959，我总在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 吉利帝豪 EV300 啊。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 吉利帝豪 EV300 啊。 哪里能买帝豪 EV 啊？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购车热线5612-4215，等你来哦。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价 .com。 好音乐 FM 959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现代联正高超 4S 店总经理白建伟。好音乐959电台汽车文化节将于2017年3月25、26日在房山加州水郡隆重举行，我将携北京现代联正高超 4S 店的伙伴们在现场恭候您的光临，我们不见不散。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Pretty face， 我相信

因为有你在身边，才会忘掉所有疲倦，世界变得很大很大，爱到永远永远。 现在是北京。